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今天呢是11国庆节哈。 嗯， 那么在这里呢，咱们先首先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 嗯，是我们现在实现2个100年的奋斗目标，现在离这个第一个100年马上走近了。 嗯， 是吧，也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特殊时代。 嗯， 在这个时代，我也不是说大话，我也觉得能赶上这个时代是一个幸运。 是的， 也祝愿我们收音机前这个老年听众哈，养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以养天年，过上自己美好的老年生活。 嗯 嗯，祝福我们的祖国哈。 是， 哎。民富国强。 那么全民健康呢，这是一个根本哈。 对， 所以呢，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呢已经陪伴大家10几年了，那每天早晨呢都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谈健康谈养生，那么目的呢是让我们共同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哈。确实现在是多好的一个时代啊哈，我们能够多享受一下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这种快乐，多好啊。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养生的原则这个话题。实际上一提到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些人呢对于养生觉得这有什么原则的呀，有时挺容易的哈，就吃好喝好睡好心情好不就完了吗？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有些人呢把它要看得特别玄，就养生原则啊，我应该怎么去做呀等等的。其实呢这两种感觉好像都不是太适中哈。 是我们说这个，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叫养生之道。 嗯， 但中国里边这个道啊，它还是这个，其实就是道是什么，道法自然。 对， 遵循自然规律，生命呢它也有它的这个规律，你要逆着它来，那肯定就是结果肯定就是会不好。 嗯， 你顺着它来，就是适应它，诶，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好的这个结果。 嗯， 你看一年365天，我们天天给大家讲有关的知识，但是大家记住啊，一定不要把这个复杂化。哎，其实养生是很简单的。在我们祖国医学里边，你看他讲了这个养生的基本原则。你看中医养生学就认为衰老是怎么回事？是长期的阴阳失调、脏腑气血虚衰以及痰瘀毒侵害的结果。这么一提阴阳，这么一提脏腑，一提气血痰瘀毒，大家一下就懵了。觉得听不懂啊，这怎么跟天书一样。其实就是一个不平衡，你把它调节平衡了，哎，然后我们就能处于健康。 嗯， 那么对于一个善于养生的人呢，首先要防止衰老，健康生存，尽享天年，当然就应该刚才提到的掌握顺应自然，形神供养，固护精气，调补脾肾，这个原则和方法，这样呢就能达到健身延年这个目的。 嗯， 其实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个听众， 我可以这么说，我们说我们这人群里边分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疾病人群，其实今天收音机前这个听众，你就要么你是亚健康，要么你是一个疾病人群。你说你是个健康人群，首先你已经50了60了，你的器官不是你最佳状态，你应该是减退了，从这个意义上你肯定就是个亚健康。这个时候你什么养生的目的是为了把亚健康叫它不要发展成为疾病。那么对于疾病人群，当你今天的医学手段不能把你治愈的时候，那你就要达到什么疾病防变，就是不要让这个疾病失控了、恶化了。你说你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发展，又一会儿脑梗了，又一会儿这个心梗了，一会儿又肾功能异常了，一会儿又这个下肢这个栓塞了等等，搞得你这个正常生活被打乱，那你这就叫没有防住这个变。所以这个我们对于亚健康人群，你怎么让它不要成为疾病？最后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天要活多长，最少让我们有质量的活着，是吧？你看有些这个今天无非是身心异常嘛，有些人虽然身体没问题，可是他不认识亲人了，他一会儿又走丢了，他一会儿这个就得有一个人像看小孩一样看着他，这个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症或者精神焦虑症或者抑郁症。我前两天你看去也是这个采集这个咱们听众这个反馈这个故事啊，好好的一个老年人，他就是梗过一次，结果呢梗了以后他又失眠呢，这医生就给他开安眠药嘛，吃安定嘛，吃以后把他吃的脑子反应就慢了。这个神经被医治以后啊，我们的兴奋和这个医治它就乱了，结果呢这个人就很悲观啊。他老伴跟我说，一会儿说墙里那怎么有个鬼啊或者什么，就 好像有幻觉了， 有点有幻觉了。这是什么？就是当我们都知道我们内脏这个运动神经谁在管，谁在负责运动神经，就是我们内脏心肝脾肺肾血管还有你这个内分泌谁在调节，我们是交感神经辅助它的，还有副交感神经这调节它的运动呢。那你那个什么时候这个神经兴奋，什么时候抑制，什么让它这个收缩，什么叫它这个放松，这个什么由我们人体它有一个自我调节系统。我们说这个你只要是不失控平衡，就说我可以把握。那我们说你这个今天什么抗焦虑的药物，还有这个抗神经抑郁的药物，还有你这个安眠这个药物，你都是神经抑制剂，这不是我们人体，我们人体没办法了。你说你实在短暂的你吃下这安眠药，这个我不反对，你要长期吃这个东西，今天有些可能科学结果没揭示，但是未来我相信这种神经抑制剂这个东西啊，对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大脑这个智商还有它的这个功能肯定是起到抑制作用。你像我刚才说这老人那最后就少言寡语不爱说话，最后整天活着没意思，最后竟然什么不想活了，人家吃了20片家人又把这去抢救呢还不敢再给他吃，可是不吃又睡不着，那怎么办？只有把这药给收了，定期给他吃一点。你看这呢，我就觉得你要是在这样，就说你活的时间长那是一个负担， 对，没有生活质量， 自己痛苦也是家人这个痛苦。 是， 其实张主任谈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就是，脑梗以后的病人哈，其实他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那么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很大一部分人就是，抑郁和痴呆，他是伴发的。您看张主任讲了，他从抑郁的一种心理状态，最后发展到有自杀的这种行为，还不是倾向，是有这种行为，这可能是家里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收音机前所有的有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哈，他从这个记忆力的下降 到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等等的这个过程哈，他一定是伴有一种就是精神情绪的障碍。哎，有一种是癫狂的，有一种是抑郁的。张主任讲的这个就是抑郁的。所以这个时候家人他应该有一个自知，就是说他在这种抑郁的同时，他就有可能有这个就是自杀自残的这种倾向。所以这种安定的这种药物就不应该让他自己来掌握，应该家里人来给他，比如说他睡不好了给他一片，应该要有这种行为能力有自控的这种人来给他，杜绝这种情绪。 我相信像这位老人他可能也觉得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只有通过这种药物来麻醉他的神经也好，控制和改变他的神经也好，使他真的是不能够健康生存。所以听到这样 他实际是一种脑功能的下降， 是 脑功能的下降让他自己失去这种自控的能力。 是，所以说呢，我们真的要适应的自然规律哈，达到呢这个身体各方面的一种平衡，能够健康生存，颐养天年，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怎么能够做到一个健康养生、有效养生呢？ 你看，我就说这个化繁为简嘛， 嗯， 你一个顺应自然，还有一个形神供养。形当然是指我们的躯体了，神指什么？指我们的思想精神。哎，这个要共同调，你别把一天把希望光寄托在药品上。另外一个一定要保精护肾。第四点呢，一定要调养脾胃。这四点啊，顺应自然，形神供养，保精护肾，还要调养脾胃，这可是我们古人几千年总结出来的四大基本规律。 嗯， 你要顺应自然，一年春夏秋冬，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寒凉温热，哎，这么一个季节变化。同时呢，在中医里边，它这个气讲这个人的阴气阳气，它升也罢，降也罢，消也罢，长也罢，它是有规律的。那你看一个最自然我们人体适应的方法，一年你尤其在我们北京，你一年春夏秋冬，你说你家买了多少衣服？ 嗯， 你要是在广东，可能你买不了这么多衣服，一年四季如春。嗯，我觉得 海南也是根本就几乎不盖被子。 我觉得那不是好事。 啊， 我想说的，你看人体为了适应春夏秋冬，你一个衣物就不一样，还有你的饮食。你看在这个春天我们应该吃什么？夏天吃什么，秋天吃什么，冬天什么，这是有讲究的。 嗯， 这也大家也是有尝试的，是吧？你看你这个夏天，你自然对那个所谓的后甘肥味你就吃不进去。 嗯， 我们叫苦夏。 对， 到了秋天，哎，慢慢凉的，我们的胃口出来了，这个哎，我们叫贴膘。贴膘什么？把夏天耗掉这个能量，哎，通过秋天补充。到冬天你就更该补充，这个叫冬储收藏嘛，藏盛。所以我们说顺应这个自然，你最后才能这个颐养这个天年。你包括前面咱们不是也给大家发了这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秋季养生、冬季养生，那里边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食疗，还有一些这个方法，就什么，就是顺应四时，就是顺应这个自然。 嗯， 所以自然环境，我刚才说这是一块，大家不要忘记，自然环境还有一个什么，社会环境。今天社会的竞争在改变，人和人这个关系在改变，价值观在改变，结果我们有时候精神上尤其是我们退休了跟社会接触的少，我们老你看听有时候老年人老说一句话，哟，现在你看前多少年如何好如何好，现在怎么了，现在怎么了，现在肯定是比过去好很多了。结果呢，我们总在怀念过去，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点不适应现在这个节奏了。这个什么，这其实也是一个精神上的老化，思想上的老化。这个自然就要顺应社会，还要顺应这个天然。那你这个刚才这个老人，他是因为身体的疾病导致要吃药，又因为这个药物 发挥作用这个失常，又来影响他这个身体，你看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说身体是你的精神的载体，精神呢是你这个身体这个引导，一定要身心供养，一定要精神还要充实，还要有所追求，不要说哎我老了就没所追求了，同时保护好你的这个身体。你这个我们说这个肾为先天之本，其实大家现在对肾这个理解非常有限，老理解成腰上那两个小腰子，不是那么回事。中医这个肾呀，远远要高于那个肾脏。中医这个肾是个大概念，其实你今天把肾养好了，你的很多代谢性疾病，包括你的心脑血管疾病，你老感觉这个跟那个好像没关系，其实那是先天之本啊。你先天的本你都守不住，那你怎么能其他技能能好呢？ 是的， 所以你看啊，中医我只高手，今天不用核磁，今天不用 B 超，今天不用 CT， 今天不用去查血，三个指头，脉一打，舌头一看，咔，方子就出来了。当然这 望闻问切， 人家就通过这三个指头，你身体里面的变化，我指的是中医里面的高手，这当然跟那个修行的道士一样，你没那个水平，你可是达不到。基本上最后给你心肝脾胃肾调平衡的，一条阴阳，阴阳他知道这个阴阳具体在脏腑里边怎么来表现，所以我再去用相应的法是什么手段和措施嘛。所以我们就说要阴阳平衡，阴阳平衡，这里边是有它的道理。 对 啊， 所以呢，张主任刚才提到这个养生的几个原则哈，看似呢随口就说出来，比如说顺应自然啊，形神供养，保精护肾，调养脾胃啊，但是呢，这里边的道道哈含义真的是深了去了。那以后有机会呢，咱们再细细跟大家来说哈。真的，其实养生呢，就是要达到一种平衡，让我们能够健康生存，颐养天年，这是一个目的。当然了，养生的是我们的专业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内容。那如果呢，您需要在养能够健康生存，颐养天年，这是一个目的。当然了，养生的是我们的专业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内容。那如果呢，您需要在养生方面，其实养生就是让大家健康，是吧？如果您在健康方面、养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当然现在是十一哈，咱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还能够咨询吗？ 那个应该是开通的， 开通的哈。那么大家呢，依然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尤其一些老人哈，可能虽然说过节过年，但是大家呢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哈。如果呢您关心健康、关心养生，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呢继续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仪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 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刚才呢，张主任提到啊，这个四大原则养生的原则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叫做形神供养、啊、 哎， 这点真的很重要。 对，所谓的形，那就是我们的身体生理这部分了啊、 嗯、 那么还有一个是神，那么这个神呢就是精神，对吧？哎，我们内心的世界。那么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可能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亲近自然， 嗯， 走出去哈。那么走出去以后，可能我们亲近自然了，跟自然接触的越多，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心情越好，越容易能够做到凝神静气。哎，那么降下来以后啊，我们可能类似于阿尔茨海默综合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它的发病率也会降低。 对，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人的这个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人活着就是要精气神，是吧？那么精气神怎么来呢？那么刚才张主任也提到，就是说人可能有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但是你心理上不能够衰老哈、 嗯， 要永远年轻嘛。 后面有机会啊，我给大家细分什么是精。嗯，什么是气，什么是神儿，大家好像口语就这么一说、哎、事实上在中医里面它是一大学问， 嗯、 它是有内涵的。 是的，那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是老年朋友哈，更有精气神啊，心情更加的愉快，那么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呢，联合市委联合啊，我们在金秋的十月，当然是避开了这个十一的黄金周，其实说是黄金周哈，这个十一呢哪儿都是人非常多哈，所以我们避开了这个众多人群的这个一个时间段，我们在10月的30号到11月3号这个期间呢，5天的时间，我们将举行一个老年朋友的旅游活动。这个点呢，我们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哈，最后选到了哪儿呢？延安。因为延安呢是革命的圣地哈，它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和革命的遗产，而且呢像宝塔山呐、啊、等等的，它都是革命的这个圣地哈，也是到延安以后必去的一个地方。像这样的这个活动的很多老年朋友是特别喜欢参加的。 对，延安还有这个壶口瀑布， 对， 还有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这始祖黄帝陵也在延安地区、 嗯、 再还有这个梁家河，哎，我们这个总书记曾经上山下乡过的地方，是吧？还有我们的枣庄革命根据地，应该说是从这个25000里长征以后，哎，就到了这个延安，在那儿应该待了13年吧，革命根据地、 嗯、是。所以呢，这个活动啊，真的是非常难得哈、啊。延安之行啊，如果呢大家想参加的话呢，咱们是等于是厂家赞助的，所以呢真的是赶快报名哈、啊，咱们是额满为止。那如果呢您想参加我们延安之行的话，当然这次呢包括什么游宝塔山呐、啊、枣庄啊、梁家河呀、壶口瀑布啊、黄帝陵啊等等哈、啊，这都是一些遗产了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您赶快报名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